我要想很快得到真实的利益，一定要亲近一个老师，一个善知识，专门听他的，接受他的教导，对自己有一定的好处。你学禅就亲近一个禅师，学教就亲近一个法师。法门很多，因此道场也很多。成就与否，就在看你专与不专。这个专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老师的恩德呢，就非常非常之大。他细心照顾你。那么你要是不听不能接受，那他就无可奈何。尤其今天讲民主讲自由，这个是在讲害死人啊，不是好事情啊。所以一定要晓得为什么要尊师重道。我在台湾是在讲第一个老师是方东美先生，我跟他学哲学，不是学佛学，那个时候对佛学一无所知。我跟他老人家学的时候，我对哲学很有兴趣，但是从来没有接触过，这就找到他了。那么他接近我，在一次谈话之中，谈话完了之后，他告诉我，我本来是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。那么他知道我这个修学习的意愿很强，从来没接触过，他不让我到学校去旁听。他告诉我，就是现在学校老师不像老师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要到学校去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这是30多年之前呐，34年之前，太大了。他这样告诉我，那么我听他这个话了，就很失望，就跟完全拒绝了。所以停了一会呀，他老人家特别的。真是特别爱护，他说这样好，你每一个星期天呢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。所以我跟他学哲学是在他家小客厅小圆桌上，在一个对一个教的。到以后学了佛之后啊，我才明了他对我的爱护，怕我到学校什么呢，受了污染啊，到学校一定会接触很多老师嘛，会接触很多同学嘛，那么你这个思想就乱七八糟的了。他把这一切都给杜绝了，只听他一个人的，连同学都没有，只听他一个人的，他怎么讲，那我只怎么好接受。这个是事实，在当时不晓得，以后才完全明了，这真正爱我。假如我那个时候要看了很多哲学的书籍，也听了很多人的讲演，大概方老师不会这样对待我。那顶多点点头，好，你到学校来听听课吧。那不能成就啊。所以一个好老师喜欢的学生是什么？一张白纸，什么都没有接触过的，完全听他来教导，这个是他最爱护的，最喜欢的。我是从哲学里面呢认识佛教，方老师在最后一个单元给我讲佛经哲学，我从这里认识，从这里开始学习，所以师承相当不容易，要真正听话才行。 那么这是说明是老师对学生那种照顾之周到，超过父母啊！啊，这是我自己遇到的两个老师深深感受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孝道跟师道是学佛的大根大本。然后把孝敬再扩大，就是慈悲。就是观音菩萨所代表的这个法门，叫大慈大悲。这个大慈大悲就是把孝心、敬心扩大到一切众生，啊，对一切众生就像对自己的父母师长一样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有分别有执着，就不能叫大了，啊，可以称慈悲，不能称大慈大悲。大慈大悲是远离分别执着，啊，平等的孝敬，啊，所以他第三句啊叫慈心不杀，啊，这个是培养慈悲心。特别提出不杀害一切众生，啊，一切众生都有灵性，都有生命，我们要爱护他，要帮助他，怎么可以杀害他？不但不能杀害，如果叫众生生烦恼，都是我们自己的过失。这个诸位要想修福修慧呀，要从这个地方修起。第四句是修十善业，啊，十善不是戒，戒跟善不一样。虽然呢，十善里面也有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啊，也有这些，但是它是善法，不是戒法。戒法是帮助你得定，善法是得善的果报，啊，所以善跟戒是有差别的，啊，是不一样的，啊。那么十善业道，是我们做人真正的原则啊，身三口四意三啊，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这些容易懂啊。不杀生是培养自己的慈悲心，仁悯爱无之心啊。因为四弘誓愿，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如果一个仁慈的心都没有，这个愿怎么发得起来呢？这个人是我冤家对头，我恨死他了，我还度他了。那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某某人除外。还有这个道理的吗？没有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你这个愿呢，是在讲是嘴皮上发愿的，心里没有啊。啊，要从内心里面发愿，愿与行能相应，这个愿是真实的。才能产生功德，才能发生作用啊！所以你有分别执着，四弘誓愿确实没分的啊，远离一切分别执着啊！所以这个修学它有阶段啊，一定呢从十善业道修起啊，对于一切众生，我们要记住。决定不恼害他，啊， 这个人他见我就不欢喜，我看到他连年躲过，让他生欢喜心。啊，他喜欢我，我常给他接近；不喜欢我，远远躲开，让他生欢喜心。啊，不要惹人生烦恼。对于一个外面的人都不愿意惹他做烦恼，你怎么会对你家人惹他做烦恼呢？那不可能的事情了。啊，那你这个家怎么会不美满呢？你这个家人怎么会反对你修佛呢？啊，实在说，这个家人呢，有的时候看到你们学佛的人啊，看到心里很难过，啊，很嫉妒啊。你们对于学佛的那个同修啊，那种亲密亲爱，超过了对于父母兄弟那种热情的，超过了。父母兄弟不学佛，对他很冷淡，对那个人的家人看得着，这个学佛的人啊，头脑都有问题了。家人都不要了，你看他跟那些人那么亲热啊，见到法师都顶礼，见到这个父母都瞪眼睛，这怎么可以呢？这不可以，这个家人怎么会不反对呢？啊，所以他看到难过。嗯，见到这个师父出家人会顶礼会供养，见到父母冷冰冰的啊，你的生活就是给他一点钱颜色都很难看，你是个父母看他怎么不伤心呢？都劝别人，你们照顾娘人千万不要学佛，一学佛就坏了。说实在话，佛陀的教训啊，你们没有能理解，没有能够应用在生活上啊。啊，如果能够把对师父这种情分，对于同修这个情分带到你家里去，你家里幸福圆满啊，绝对不要说我父母还没有学佛啊，不学佛还反对学佛，你这个观念错误，你必须从孝敬里面呢去感化啊，去感动他，让他体会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，学佛真正的好处啊，用圆满的利益，没有一丝毫的害处啊，他怎么会不接受呢？啊，就看你本身怎么个做法啊，所以绝不恼害一切众生啊，不偷盗，偷盗叫不允许，这是修福啊，不邪淫。口色中是不妄语，妄语是欺骗人啊，学佛的人不欺骗人。这个问题又来了，这有很多同学告诉我，现在商场上不欺骗人，说老实话就不能赚钱了。现在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？骗人的世界。我不骗人，人骗我，我不骗人就不能生存啊。这个里面要有智慧，要有善巧啊。总而言之，要记住，决定不欺骗人啊。所以过去了，印光大师在世的时候常常劝人呢念了凡四训。了凡四训里面讲什么呢？完全讲的是因果报应，讲的是命运，如何改造命运，要真正相信啊，命里面有的决定是有，命里没有的 用什么方法去求也求不到。改造命运要积功累德，要修十善，决定能够改变。这是真实的。了凡四训最好能够念三百遍。为什么呢？念少了啊，这个印象不深刻，容易忘掉，不起作用。三百遍念下去之后，自己处事待人接物起心动念会想到书里面的教训，我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人来对事，自自然然在生活当中得心应手，这是一本好书。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命运，也知道改造自己的命运。收效果会很快啊，那个快的有半年到一年就见效啊，很快啊，一定要认真努力啊去做。不过苦，这个平常呢自己谨慎留意都可以做得到。不念时，念时是挑拨是非，不欺语，欺语是花言巧语，目的都是在欺骗人。意三善，不贪不嗔不痴，远离贪嗔痴，你的心就自在了，心就清净。人生在世间，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梦幻泡影啊，没有什么好计较的。真实的人生是清净自在，那是一个真正会享福的人。每一天辛苦忙碌烦恼，到底为什么？有没有认真就反省过，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？这是真实的问题啊，看破之后啊，贵的就是要放下。放下什么？一切分别执着烦恼牵挂统统放下，一放下就觉悟了啊。你放不下了就是迷惑颠倒，放下就觉悟，智慧就现前。然后才晓得，我们的在这个人生短短的几十年当中，如何来运用着宝贵的光阴，成就自己真实的德学。佛教给我们追求真实的，远离虚妄的，一切虚妄的应当要舍弃，一切真实的要牢牢地抓住。首先要知道真我，要晓得邪正，再说得白一点呢，要知道厉害，哪是对我们真正有利，哪个是不利的。这个都是要真实智慧才能够鉴别。那么这些呢，在人天，我们在人间天上 修福享福，佛教给我们这四句。啊，这个四句要一展开细说，说一年都说不完的。啊，所以诸位说一定啊要读书。啊，中国的古籍跟这个佛教的经典要认真去读诵。啊，要亲近好老师，要亲近好的同参道友。啊，互相砥砺呀，我们才会有进步。底下一个世纪比我们现在的社会一定更复杂，一定更困难，所以将来的这些弘法的人才，他们的品德、修养、学问、才干，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，才能应付得了。啊，要像我们这一代应付，目前很勉强，应付底下这个时代，我们就应付不了。啊，不要说别的，看看现在5、6岁那小朋友，那个脑筋动的什么，我们都不如他了。他们长大了还得了啊？啊，所以佛门里面培养人才，也要一代比一代高，要后来居上啊才行啊。啊，我们这个教学的目标就是希望后来居上。啊，怎么能达到这个目标呢？改进我们这一代的优点，好好的学习，发扬光大；我们这一代的缺点，统统把它改掉，他就比我高了。啊，改过就进步了。啊，这是我们教学的一个愿望，一个目标。啊，那么以人天福为基础，再往上进一步呢，这就是小乘佛法的小学。佛法小学，佛跟我们讲了三句：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讲了三句，那么这个才真正的进入到佛法了。所以我们常常在佛经上看到，佛教大家善男子善女人，然后啊才给我们讲了许多的道理，许多殊胜的果报。我们读了之后，好像佛讲的那些话都不能兑现，啊，念了之后啊，很多人起疑惑。我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事情，啊，他来问我，佛讲的是真的吗？真的，啊，真的。我学佛为什么没有感应呢？我为什么不像经上讲的感应呢？我说你没看清楚啊，佛是讲对善男子、善女人讲的，你善不善呢？那么你就知道了，这个善字的标准呢，就是前面的四句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那佛法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啊。那他没有说男子女人啊，他上的善男子善女人啊，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呢，不能够疏忽啊。可见的那个学佛的条件不容易啊。前面四句啊，啊，没有那个四句，三归归不了啊！啊，必须具备这个善的条件呢，这样才能够接受三归。 啊，这叫皈依三宝，受持三皈。皈依是回归、回头啊，依是依靠，啊，三宝是佛法僧。我们今天讲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常常啊会产生一个错觉。这个错觉什么呢？有佛是佛像啊，法是经典，僧是出家人，就产生了错觉。啊，其实这个不是真正的三皈。唐朝时代，六祖大师已经看出，啊，这个受持三皈啊会引起错觉，所以他老人家讲三皈，你看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，他不说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说皈依觉、皈依正、皈依净，然后给我们解释，佛者觉也。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，这样我们就观念就很正确，不至于啊把意思错会了啊。所以佛是什么呢？佛是自性觉。从哪里回头呢？从迷惑颠倒回头，以自性觉，觉而不迷呀，这叫皈依佛。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法是正知正见，法是正知正见，就是对于宇宙人生正确的理解、正确的知见。这个叫法，没有错误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从一切错误的想法、看法回过头来，以自信的正知正见，这个叫皈依法。皈依僧，僧是清净的意思，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啊。啊，我们从染污，今天我们讲的心里的染污。精神的染污，思想的染污，从这种种染污啊，回过头来，以清净心，这叫皈依僧。啊，所以佛法修学的总纲领，就是觉正见。啊，这个叫自性三宝，是我们真正皈依处啊。用什么方法达到觉正净呢？那个方法就多了，无量无边的法门。修什么？就是修觉正净。这哪有迷信？啊，所以皈依三宝，如果不把三宝搞清楚了，实在讲，你没有皈依也没有依啊。住持三宝，他有他殊胜的功德利益。功德利益在哪里？提醒我们自性三宝。啊，我们学佛的同学为什么家里供佛像？啊，供佛像的意义何在？供佛像有两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报恩的意思，就像我们中国人家的供祖先牌位，不忘本。啊，佛是根本的老师，供佛就等于历代的老师，我们统统都供养，是报恩的意思。第二个是提醒我们，见到佛像就想到自性觉。我这一天出世待人接物，我要觉而不迷，他就有依靠了，他真正回头了。 不亲近与我不相干的。他那个样子摆在那里，就叫我马上提醒我，哎，我要清净呐，哎，不能受染污啊。所以这住持三宝有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的功德。啊，我们供养佛是代表的佛宝，代表觉；菩萨是僧宝，经典是法宝。啊，这是我们学佛的人啊，时时刻刻不离开的。啊，三宝是我们真正的归处。啊，所以，如果以后有人来问你说什么叫佛教，你就可以说给他听。佛教是佛陀的教育。啊，他教你什么？教我们追求最圆满、最究竟的智慧。啊，那么你们修什么？我们修觉正心。你用什么方法修？那或是念佛，或是参禅，或是持咒，那方法多了，那方法太多了。不管什么方法，通通是修觉正心。所以三皈依是佛门修学的总纲领，啊，是总的方向。啊，我们修觉、修正、修净。这个叫三皈啊。啊，你们同修大概不少啊，都受过三皈了。啊，你们皈依哪个？我皈依某某法师的，与觉真经毫不相关。这个就错了啊，那大错特错啊。啊，这样的皈依，我跟诸位说一个老实话，将来你们到哪里去？都到三途恶道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破和合僧。这个是我的师父啊，那个不是啊，我对我师父供养啊，那个不要去供养他了，那不是我师父啊。你不皈依的时候没有分别执着，这一皈依的分别执着啊都来了。这分别执着造罪业，破坏僧团的，僧团是一个整体的，是个活活的。啊，你们这一皈依啊，就分党分派，把这个团体撤掉了。你看这个罪过多大，太大了。啊，所以这个师父传授三皈，他是僧团一个代表。你皈依是整个的僧团，不是他一个人。就好像这个入党一样，你入党，上级党部派一个资深的党员来见识，结果你莫名其妙归了入了他的党，这个事情不是麻烦大了吗？这个麻烦大，啊，所以一定要知道，啊，我们常讲啊，师父领进门呢，修行在个人，啊，这个皈依的师父，啊，传授三皈的师父，传授传戒的师父。甚至出家剃度的师父，这些师父恩德都是很大的，但是不是最重要的。最重要的师父是传法的那个师父，就是说你跟那个师父学的，哎，不可能说哎，我没有皈依他了，我跟他学，大概他不肯教我吧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师父的心是平等的。师父对于学生的爱护也是平等的，啊，只要你真心去学修学，你皈依哪个人都一样的，你跟哪个人出家也是一样，绝对没有分别执着。如果他有分别执着，他不是一个真善之识，我们不必跟他学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连这个分别执着都还没有破嘛，啊，他心不清净，他心不平等嘛。皈依只有一次，没有第二次。啊，就好像入党一样，啊，入党只入一次，不会入第二次。你像在这个美国，美国共和党，这个洛杉矶有个党部在这入党了，到旧金山恐怕又要入一次，不入又不行了，他不承认了，没这个道理，全国性。啊， 所以这个三归就是如此啊，不必见到这个法子，这个也要皈依一下，那个也要皈依一下，这就完观念完全错了啊，不了解什么叫做皈依啊，这个皈依最重要的是自信三宝啊，我们这个修学也就是开发自信三宝。那么受了三皈之后，这是真正的佛弟子，就是接受了佛教给我们的最高的修学指导的原则，我们完全接受了，我们修觉真经。那么从什么地方学起呢？要从戒定慧学起。所以底下一句啊，就教给我们具足众戒。这才谈到受戒啊，受戒至少要受五戒啊。实在讲，在今天这个社会，我们果真能够把五戒十善修好了，就是经典上佛常常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我们都有份了。念这个经，我们都有份，我们是其中之一员呢。如果五戒十善做不到，看到经上讲的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是讲那些人，我们在外头，我们在旁边看，没份呢。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啊，所以至少啊，要学五戒。更进一步呢，在家同修有菩萨戒。最好的是先学戒再受戒，这最好的，我先学啊，真正学的我能做到了，我再请法师给我做一个受戒的仪式，这样好啊。说在学一条就是自己真正受了一条啊。那么我过去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就这样教给我啊，先学然后再说啊，这个戒绝对不是欲所人，是正常的生活行为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今天提到戒律都感觉到很欲所啊，感觉到很不方便，是我们放一惯，随便惯，过正常生活反而觉得奇怪了啊。你看孔老夫子在《论语》里就说，他老人家在70岁的时候能做到随心所欲不逾矩啊。诸佛菩萨都是这样的境界啊。所以戒律养成一个习惯，确实随心所欲都合乎规矩啊。佛教给我们做一个正常的人，啊，把性德在生活当中啊完全显露出来，这是佛法的教育，这是佛陀的教学啊。所以你在这个里面找迷信是绝对没有的。佛法它的口号是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佛明白地教导我们，世间人所有一切的苦难从哪来的？从迷而来的。因为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你想错、看错了、做错了，那么带来的后果就是灾难啊。如果你对于一切事物不迷，你看得很清楚、看得很正确、做得很恰当，怎么会有灾难？因此佛法教育是每一个众生都应当接受的，都应当要修学的。威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风度礼节、风俗习惯 啊，所以在具足众戒后面加上这一句，那这个意思才圆满。啊，所以这个持戒，用现代的话来讲，就是守法。啊，佛的教法我们遵守，国家的法律我们遵守，啊，社会的风俗道德我们要遵守。入境随俗，每一个国家地区法令规章不相同，啊，文化背景不相同，风俗习惯不相同，啊，在过去因为交通不发达，啊，我们活动的空间小，啊，不太有这些感触。现在交通便捷，一天当中可以周游全世界，所以每一个国家地区风俗习惯都不相同，我们到哪个地区要遵守哪一个国家的法律规章，啊，就入境要随俗，啊，这个样佛法才能够普遍的弘扬，才能够让大家欢喜接受。啊，所以在美国，为什么这个佛法呢，外国人始终进不来？这是一个大问题。那么我在去年有这个因缘，在美国建一个道场。我告诉大拉索人同学们说，啊，首先要把观念纠正过来，佛法必须要现代化，必须要本土化，啊，就是本地化，才能够在这里生根，才能够发扬光大。啊，我们这么多年在美国的佛教不能发展，就是美国这个我们的佛教始终是中国的佛教，而且是中国古老的佛教，所以对于现代的中国人都不能接受，怎么能叫外国人来接受？啊，因此我们会想到，过去2000年前，印度的高僧大德到中国来，啊，到中国来，这个佛教马上就中国化了，啊，本土化了，也在当时就是现代化，所以能够为我们中国人呢欢喜接受。啊，从什么地方能看出来呢？从建筑，啊，这个道场的建筑都采取皇宫的建筑，中国老百姓对皇帝非常尊敬的。啊，几个人有机会啊到皇宫里面去看看。现在是这个佛教的道场，通通是皇宫的建筑，把这个皇宫分布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地区，每一个人一看到这个建筑物，他马上就进去了。啊，这个建筑不是印度的建筑啊。如果说印度那种建筑那个形式要是在中国建筑，我们中国人一看这个奇奇怪怪，这外国东西没有一个人愿意进去。啊，这是第一个本土化的这个实力。第二个造像，我们晓得佛没有一定的像啊，普门品里面讲观音菩萨32应身，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啊，佛哪有一定的相啊，菩萨没有一定的相啊，随众生心应所之量。所以中国的佛像都像中国人，日本的佛像都像日本人，啊，泰国的佛像下巴尖尖的都像泰国人，在美国的佛像没有一个像美国人的，佛教没到美国来啊。啊，所以我的这个构想呢，就是道场一定要建的是美国这个样子。啊，原先我想着美国总统住白宫，我们虽然小，也是不是那个样子？哎，让美国人一看，他自然就进来了。啊， 那么那个图样呢，是被这个夏老师夏景山把它改掉了，是吧？但是改的还不错，还是一个外国建筑的样子，啊，不是像中国寺庙的样子，啊，外国人能接受，很欢喜，他自然会进来。啊，那么佛像呢，我就想到了，一定要造美国人的佛像，美国面孔。啊，我现在在想，啊，想的时候我还没有去找，哎。居然的时候，我这次到美国来的时候，前一天有一个人送了西方三圣油画像，画得很庄严很大，配我那个家那个佛堂正好，啊，不可思议，不晓得什么人送来的。简凤文居士，接受的，啊，他是说明送到大拉寺佛堂供养的。我把这个油画像一展开来看呢，阿弥陀佛呢是印度人。一看那个面孔是印度人，观音菩萨是中国人，大势至菩萨是美国人。哎呀，这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心想事成啊！现在台湾还流行一句话"心想事成"，我正在那里想啊，居然有人已经把它做好了送给我了。所以你们将来到大势去看的时候，是，这个大势至菩萨是美国人。这个意义很不平凡。我想，不少同修啊，看过夏莲居居士的《静修捷要》。《静修捷要》里面说，临终啊，净宗啊，净宗初祖啊，大势至菩萨。所以，大势至菩萨是美国人呢，表示净宗已经到美国来了，初祖来了吧。大势至菩萨净宗出处是法界出处，净虚空变法界，第一个提倡念佛的是大势至菩萨，我们在楞严经上得到的。娑婆世界出处是普贤菩萨，华严经上最早释迦牟尼佛实现成道的时候，二七日中讲华严经，普贤菩萨在华严会上最后以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所以他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初祖。佛教传到中国，慧远大师最早在庐山建莲社提倡念佛，慧远大师是中国的初祖。所以要讲到净宗初祖，要问哪一个初祖啊？有法界初祖，有娑婆处的处主，有中国处主，啊，所以这一次，我是接受到这个西方三圣呢，大势至菩萨居然是美国人的面孔啊，呵，使我吃了一惊啊，不可思议。我原来想说三尊像的时候都是美国人的面孔，结果不是，只有大势至是美国人，啊，有点不可思议。啊，很有感应，啊，这感应道交不可思议，所以这个讲到这个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啊，我们要知道，啊，这个里面绝对不是文字里面所说的单的，它的意思非常非常的广泛，啊，非常非常的深远，啊，这样才能够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。啊，在美国不能叫美国人学佛，我们到此地就全盘失败了。啊，当年印度高僧到中国来传教，是叫中国人学佛，不是叫印度侨民学佛的。那所以我们在美国是叫美国人学佛的，不能叫中国侨民学佛的。啊，所以中国侨民要发心带动美国人，啊，带动啊本土。所以这个佛教徒必须要记住现代化跟本土化。才能够发扬光大，啊！佛法真正的目标是，你像这个外国人，我这个道场建好之后，我是这个10月9号，啊，开幕的，啊，12号星期六就 open house 招待外国人， 我的邻居，那几条街上我通通发请帖邀请他们，那来了五六十个外国人，啊，那么我跟他举行一个开光仪式，啊，你们晓得什么叫开光？开光是佛菩萨形象开启我们自信光，这叫开光。不是我们替佛菩萨像开光，是佛像替我们开光。哎，这就是介绍我们所供养佛菩萨形象，每一尊佛像它代表的意义，让这些外国人统统了解，啊，认识，他才晓得我们不是拜木偶的，原来有这样深的教育意义。他听我讲完之后，不少外国人生了欢喜心，他们都要来学佛。啊，所以他们有些外国人也懂得佛教有很多宗派，他们晓得有禅宗。他问我学什么宗，我就介绍了，我学的是阿弥陀佛宗。啊，不要讲净土，净土那个很啰嗦，他听不懂。我说阿弥陀佛宗，阿弥陀佛什么意思？阿弥陀佛长寿，他要，说这个我们要长寿，他要长寿，他要说阿弥陀佛快乐，快乐也要。阿弥陀佛清净，说清净，这三个我们都要。我说好。我星期六以后开放，每一个星期六到这来，你们会得到长寿、快乐、清净，他就都来了嘛。啊，所以对外国人的时候讲东西要简单，要有力量，不要讲废话。啊，他们非常现实，我对他们很了解。啊，废话太多了，第二天就不来了。啊，句句话他听了之后都得受用。不但他来，他会把他的亲戚朋友都带来。啊，所以对外国人有外国人一套讲经说法的方法，啊，对中国人有中国人一套的方法，啊，所以对中国人讲《无量寿经》可以跟你讲300小时、400小时，对外国人讲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2个小时、3个小时就讲完了。哎，他们听了真欢喜，真有受用。啊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明天呢，我再继续跟诸位介绍啊，菩萨的这个修福啊，这三福里面最后的一条是菩萨，非常非常重要啊。我们今天修学的是大乘，但是诸位一定要记住，今天所讲的前面这个器具是修行基础的基础啊。更重要就是要跟定一个好老师啊，开始学佛要心要收敛啊，不要贪多啊，光学多闻是第二个阶段，不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修定，是修清净心啊，清净心能生智慧，智慧开了之后才能够光学多闻啊。好，谢谢诸位讲。